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上古英雄很豪迈，力大无比，有气概，追日不成却造福，是留下美名传万代。列位看官，话说这个成语的类型啊，多种多样，有一种呢，就是假托上古传说流传下来的故事。这些个故事在民间很有市场，是代代相传。关于这个成语里面的人物事迹啊，也因为成语的流行，疯传至今。比如说，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上古大 IP 夸父，哎，他就是一个成语的主人公，他的故事没有不知道的。同样是跑，刘翔、刘易斯在他面前呢，都得是自愧不如啊，因为人家不为了比赛，是为了追太阳。言归正传，话说当时天上啊，应该还有一个太阳。这个太阳呢，也怕自己被后羿射下来，所以他工作的兢兢业业，不早退，不迟到，不旷工，不请假，按时按点的和月亮交接班啊。因此呢，一天当中才会有白天和夜晚。不像天上十个太阳的时候，一年到头都是白天，结果导致人口增长率连年的狂跌。没有夜晚，有些事做起来它不方便嘛，是吧？现在好了，自从有了夜晚，有了那朦胧的月色，每当月上柳梢头，就有人约黄昏后。有了夜晚，这才让那些恋人们高兴不已。可是自从有了夜晚，有一个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夸父。为什么说他不高兴呢？因为他是卖太阳镜的。过去有十个太阳时候，一天到晚的阳光普照，所以说太阳镜也就变成了那时候人们居家度日、出门旅行之必备品。可是现在只有一个太阳了，而且还不是全天值班，这让他的太阳镜的销售量啊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，戴太阳镜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偶尔有人戴了副太阳镜，也会引得别人说，哟，你怎么还戴太阳镜啊？这话过去可从来没人说过，因为那时候人人都戴，就像现在人人都穿鞋一样。那时候要是有谁说，哟呵，你怎么还戴太阳镜啊，就像现在说，哟，你怎么还穿鞋的一样低级可笑。那么夸父很是怀念过去的岁月，这一天夸父带来了一份厚礼来找后羿。 后羿先生啊。 哎， 后羿先生， 寡妇。 哎，什么、 不是， 真是寡妇， 我这个口齿老问你。 夸 父，什么事啊？ 哎，麻烦您点事啊。 哎，不谢。 那是， 没，还没说谢谢、 哦。我没干的是吧？什么事儿？ 就是这个你呀、啊，你不是特别贱吗？ 哎，你等会儿，别等会儿， 说错了， 这是人话吗？这个 不是，你特别的那个爱耍贱，不是？ 我还 爱那个。就是爱犯爱爱那个射箭，爱射箭呐！ 我看，我觉得吧，你啊，肯定明白你想说什么， 是吧？ 知道吧？ 对对对， 你就是成仙， 谁让你管我叫寡妇来着？是吧？ 对不起您， 哎，不就是你呀、啊？那个射箭是不是射的特别好啊？ 对呀、 啊。我说你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？对不对？ 对呀、 啊。后羿射日不就你吗？ 就是我。 那别的天体行不行啊？ 别的天体，你可以把黑洞射下来、 那你可能没这能耐。你说你能射什么？你给说说。 不瞒你说呀，你知道昨天晚上吗？掉下来一颗流星。那就是我弄下来的。我不想射星星，目标太小，难度又大。可是我那闺女啊，对这个流星啊许了个愿，没辙，我才射了这流星了。 不是，没明白，本来是颗星星，你射着了就。它射着它都变成流星了， 啊！本来它不掉，我说噗、掉来了、流星流星的怎么来的、 让你女儿对这流星好许个愿，是不是啊？ 对， 高人，这是高人呢。 甭客气， 我有点事， 不用跪下，不用跪下， 有点事麻烦您 啊。什么事？ 跪下那那都是精神层面的，我这有物质层面的。 你这意思？ 你看看，这是黄金一千两， 你说杀谁吧？ 不用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就是我呀，我是干嘛的你知道吗？ 你不知道啊？ 我是个卖太阳镜的。现在呀，这戴太阳镜的人太少，就是因为啊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跟月亮啊还两边倒。你要是能把月亮给射下来呢，那太阳不就永驻天空了吗？太阳永驻天空，老有这太阳，买太阳镜的他不就多点吗？你赶紧射下那个，就月亮上面反正有个长弓，你赶紧那拉弓射箭，刃扣天烟，咔、噗，哎，把那月亮给射了，怎么样？ 滚！ 我怎么了？ 滚！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啊， 我媳妇儿就是嫦娥呀、 啊。哦，怎么了，嫦娥？ 她就住月亮上， 住月亮吗？ 虽然说她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她是我女儿生的。 哦，你媳妇人家女儿扔的，哎，这个关系 不太 好，这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 我说气糊涂了， 那 我是说，我女儿是她亲生的妈， 不是， 也不对，应该说她是我女儿亲生妈， 哦， 不是，我女儿是她，就我，今儿，哎呀，你明白了吧？ 啊，不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她那个。这嫦娥是你媳妇儿啊，感情 对， 嫦娥是你媳妇儿。 我吃饱撑的把月亮射下来，啪叽，他摔死了。 说你不就团聚了吗？这多好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 摔死了，知道吗？ 哦，摔死了哈，那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那算了吧，那算了吧。 你还站这干嘛？ 那不， 你走不走？ 不是， 你要不走，我告诉你，我先让你变成刺猬，你信不信吧？变成刺猬， 刺猬， 看剑。 别，你怎么说来就来呀？说来就来呀？不是，我没说不走，我没说不走，我说那个我那金子，刚刚一千两金子， 什么金子？ 啊？ 什么金子？ 嗯， 没见着，没看，哪有金子？ 不是，哎，不， 哪有金子？ 没有，对，您把那弓箭收起来，您把那箭收起来。我没说金子，我说那个，再见，我走了，哑不可耻。 说完，一溜烟他就跑了。看着他飞快地跑出家门之后，后羿收起了手里那张已经搭上弓的箭，怎么办呢？夸父回到家，看着屋里积压了一堆的太阳镜，犯了愁啊！搞优惠活动吗？买一送一啊？还进行返券销售啊？都行不通啊！大伙儿不买我的眼镜，原因是因为太阳的缘故。突然间，他是灵光一闪，一盏200瓦的大灯泡在他脑袋上面就发光发亮。对了，自己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太阳呢？然后提出这个高薪聘请他，晚上也出来上班呗。这个念头产生之后，夸父匆匆忙忙的就跑到街上，这么抬头一看，太阳就在自己的前面不远处的天空之上。于是夸父迈开大步追了上去。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太阳啊，就像要和他比赛跑一般，他向前走，太阳也向前走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。 太阳走我也走，我跟着太阳往前走。 这老头不对吧，您这歌唱错了，应该是月亮走我也走，我送阿哥到村口。 把这个跺嘴的观众给我拉下去打20大板。太阳走我也走，我看哪个观众还敢多口。我接着走， 走四方看一看，你尝一尝，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，香不香。 接着说那夸父啊，对，他呢追着太阳跑啊跑跑啊跑，可是就是追不上，他的一举一动引起了众人的议论纷纷。 夸父跑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各大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啊都争相报道他的这个举动，有的人称呼他为追风的人，也有的人称呼他为抽风的人啊，还有的人呢称呼他为发疯的人。众人也纷纷猜测他奔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。某赌场啊还为此专门的设置了一个赌局啊，对夸父跑的原因进行有奖竞猜，12道题啊，100万的大奖。第一，夸父在减肥，1赔100。第二，夸父想要徒步周游世界，1赔500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这个夸父啊在追一个女孩子，1赔1000。第四，夸父想要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环球公路，是1赔5000。第五，夸父急着要去找明星签名，1赔10000。那跑着跑着，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的打个盹儿啊，将鞋里的土抖落在地上，于是呢形成了大土山。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，有时候呢夸父也煮饭啊，用3块石头架锅，这3块石头就成了3座顶足而立的高山，有几千米那么高。夸父追着太阳跑，眼看着离太阳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强，越接近太阳就渴得越厉害，已经不是捧河水就可以止渴的了。那么经过9天9夜，夸父终于快赶上了，他无比的欢欣的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，可是太阳呢炙热异常，夸父感到又渴又累，就跑到了黄河边，一口气把黄河水喝干。他又跑到渭河边，把渭河水也喝光，仍不解渴，夸父又向北跑去，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，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，但是夸父没有跑到大泽，就在半路上被渴死了。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着遗憾，他还牵挂着自己的族人，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，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，这片桃林终年茂盛，为往来的过客遮阴，结出的仙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，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，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。 各位，这就是夸父追日的故事了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小猫钓鱼太不专，总是走私惹麻烦，出起工来费了力，是耽误时间整半天。各位看官，说起这个注意力，那是和办事情有很大关系的。一个人不集中精神干事，早晚会出错，即便不出错也会办不成事，还耽误不少的时间。那么关于这类事情的成语可不少啊，有一个故事相信我们都熟悉，那就是小猫钓鱼了。 咱们言归正传，话说有这么一天，大猫妈咪带着小猫儿子到河边去钓鱼了。在路上，大猫对小猫说一定要专心，可是小猫呢却总是心不在焉的答应。实际啊，他并不这么想。在河边坐下以后，大猫不再说什么，俩猫啊就开始安安静静钓鱼。一会儿一只蝴蝶来了，大猫看见了，赶忙大叫起来。 猫仔猫仔猫仔，千万不要去抓蝴蝶呀、啊！世间都惊艳蝴蝶的色彩绚丽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蝴蝶是色盲哦，所以咱们还是要一心一意的钓鱼哦。 你放心吧，我正在专心的钓鱼呢啊！大猫，你也好好钓鱼吧。我不会去抓蝴蝶的，你放心吧啊！我不会去抓蝴蝶的啊。 一只蜻蜓飞了过来，大猫看见了，赶忙大叫： 猫仔猫仔猫仔，千万不要去抓蜻蜓，世间之人都羡慕蜻蜓点水的轻盈，却不知道蜻蜓是在生娃哟。我们还是一心一意的钓鱼吧。 好，我没要去抓蜻蜓，你那个也专心钓鱼。你看你那个鱼刚才本来都要上钩了，你一看蜻蜓，你一大声嚷嚷说不让我去，那个鱼都跑了，我这个鱼也跑了，咱们专心的钓鱼啊。 一架飞机飞了过来，大猫看见了，赶忙大叫： 猫仔猫仔猫仔，千万不要去抓飞机啊，世间都惊叹飞机的自由，却不知道飞机有多重，你要是去抓飞机就会被拍死的。咱们还是专心的钓鱼吧。 是专心的钓鱼，我没说要去抓飞机，你要不嚷嚷的话，我都没有看见有一架飞机飞过来了。你说你这一看，你这一嚷，那鱼又都跑了，你半天呢不都白在这等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没要去抓飞机，没要去抓飞机，咱们一心一钓鱼啊，一心一钓鱼。 一艘 UFO 飞了过来，大猫看见了，赶忙大叫。就这样，由于大猫不停地大喊大叫，从上午一直到下午，大猫一条鱼都没钓上来，他是大发雷霆。 猫仔猫仔猫仔，你看有火星人哦。 哎呦，怎么大猫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从上午一直到下午，你看你一条鱼都没钓上来，是不是啊？ 都怪你不一心一意，一会儿想抓蝴蝶，一会儿想抓蜻蜓，害得我光顾着为你担心，钓不到鱼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做事不要三心二意。 我没有，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去抓蝴蝶、抓蜻蜓、抓飞机、抓火星人，我开始都没看见，都是你钓着鱼突然就嚷嚷才让我看见的。我没根本没想 去。不要解释了，要不是你三心二意，怎么会一条鱼都钓不来呢？ 谁说我钓着鱼了？你看我钓的鱼， 这是什么鱼？ 这是这个，你看，这个是带鱼，这个是比目鱼，这个是海鳗，这都是这个是那个鲷鱼，这都是海里面比较珍稀的鱼类的，都让我钓上来了呀。 大猫定睛一看，小猫水桶里有一头鲸鱼、一尾鲨鱼和一条比目鱼。 这，对嘛，就是你三心二意，你看嘛，把本来应该出现在海里的鱼都从河里钓上来了。 各位看官，这大猫可够强词夺理的，明明是自己个儿三心二意嘛，可是他却要倒打一耙。我们今天小故事比较颠覆传统，但同样的也能够讲出那个道理，那就是办事情不能够三心二意，要专心致志啊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